平壤残疾人交流团从5月26号到30号在英国首都伦敦等一些城市举行演出，盛况空前。有英国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全国领导人和总书记、社会界人士、各阶层市民、我国驻英特命全权大使、使馆官员和同胞观看了演出。表演者通过各种节目感人至深地反映了他们在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残疾人保护政策指引下尽情施展才华、实现希望等过上世上无所羡慕的有意义的生活。每当那些视力、听力、肢体残疾人拉手风琴、弹加耶琴、跳舞等发挥出不亚于专业艺术人员精彩水平的时候，观众都为他们热烈鼓掌喝彩。